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持续高温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会有雷阵雨天气，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预计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机场高速监控中心提示，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18公里处有小车撞护栏的事故，造成了天竺路段16到18公里处行车缓慢。西部环路方面，在西二环蔡虎营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五环南向北方向园博园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了世纪森林公园路段，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81建军节，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平台呢，也向所有最勇敢最可爱的人致敬。 好，向战士们致敬，也同时向他们的家人致敬。 对，也向曾经当过战士的朋友们致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 过去家里要有子弟去当兵了，然后家里都会就是比如说居委会啊，或者是这个乡里边啊、村里边啊，这个送一个这个牌子啊，特别的精美的牌子，上面写着军属啊，光荣军属。 嗯， 然后都得放在那个大门口，就是大门楼啊，搁在门楼外边。然后一旦这孩子在部队得了什么奖励啦、大红花啊、什么奖状啊，也都得拿出来全村的人或者全胡同的人去庆祝，就去展示。 那是相当的光荣啊。 没错。 嗯，好，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呢是曾经从过军的啊。那如果你有什么经历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愉快且有意义的日子。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帮友们热心帮助的话，出主意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嗯， 你别说，有的还真挺有意思的。 是吗？ 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呀， 啊， 暑假作业 怎么着？ 暑假老师留作业了啊？暑假老师还留作业？ 暑假的作业，这个是吧？就是为了让孩子开阔知识嘛，开阔眼界嘛，是吧？多增长一些知识点。 就那心别玩太野了啊！ 哎、 因为这40多天过去了，这学还得上啊。什么作业呢？说老师呢，其中有一项呢是让孩子收集一些现在已经不常用的老北京话了。 哦， 啊，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啊，就是已经不怎么常用了，都快有点消失的意思的。 就是、 说都有哪些呀？ 哇，这个 太多了， 难度有点。您这孩子几年级啊？还是大学生啊？ 哦，我觉得是不是中小学生啊？有可能下学期的某一个文章或者是课题，是不是跟这个北京有关？ 哎呀，你要说哎一些老话哈，这个你要是不常用的话，这个现在你要想找出来，他也记不住啊。问题是， 所以要搜集嘛，这是北京人的传统嘛， 哎、 这根儿不能丢了啊。 想想， 其实我有个建议，您可以让孩子去看看那个。就是老舍文集或者老舍先生写的一些小说什么的、 哎、 那里面会有、 哎、 嗯， 你比如说其实咱们生活当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叫吃了吗您呢， 对，这是常用的、 这个、 人家说是不常用的， 这话现在就不常用了啊、 哦、 就那个就我小的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打招呼普遍的这句话还是很常用的啊。那会儿曾经有笑话嘛，说你到哪儿都是这句啊，那位刚从公共厕所出来，然后这一打招呼，哎，吃了吗您那，这个所以就闹笑话 啊。那你说现在 就是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问候啊，他没别的事儿， 就 是 吃什么 吃饭，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能吃饱能吃好，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算是幸福了。所以哎吃了吗您呢，哎吃了，这最幸福。现在你要问这个吧，大多数人就不当回事了、 啊、 吃了吗您呢，你吃什么吃，我正减肥呢。是吧，所以他就不常用了。 俩人一碰头啊、嗯、都没话，因为都那儿瞅手机呢、 哎、 留神看道别摔的。 哎对，他有时候他这个时代不同，他确实有些话他就不出现了啊。 嗯，但是这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嗯、大家也可以帮着想想，就是哪些已经不怎么常用的老北京话啊、 嗯、 还得说出来里面的意思啊。 行， 下面这事儿啊，他想问问大家 啊， 用黄瓜可以做饺子馅吗？ 可以啊， 肯定是可以的啊、嗯、他主要担心就是那个水分会不会太多，然后那个就散了、 嗯、是这样，这个做黄瓜馅的时候呢，这个一般把中间那个籽儿啊那一部分会去掉， 嗯， 哎，这样的话，它就是，但一个是那籽儿那部分，它就是像您说的水多，它不好了；再有一个，它有那籽儿在里边，它不好吃 啊。 哎， 那籽儿先给它 K 出去哈。 哎，对，嗯、它不是 K 出去，还人家讲究的，人师傅拿那刀啪啪啪啪啪啪那么一旋， 就挖出去了， 整个那个芯儿就给挖出去了。 哎呦哦， 然后呢，把那个黄瓜。那个弄成跟皮似的啊，当然比皮还厚，里边还留一定的肉，然后切成丝儿，哎、 嗯， 这个切成细丝儿，这个然后再和上肉馅儿啊，做饺子馅儿其实挺好吃的。 行、 啊， 反正我在一个饺子馆里面吃过一个黄瓜馅儿的、 嗯， 是黄瓜、鸡蛋和虾仁儿， 哎 也别有一番风味。 它主要取的是黄瓜的皮那一部分， 那个清香的那个劲儿、 那个，哎、 啊， 那个绿色清香的那个劲儿啊。 好，重点是怎么把那个水儿给它干掉啊？大家可以给 啊 出出主意啊。 对，我刚才也就是说一大概齐，哎。你别说，这大概齐就是一个现在不太常用的话了、 啊、大概齐、啊、 什么叫大概齐啊？大概齐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反正有的时候吧，在家里面哈，就是人多的时候聊天哈、啊，经常冒出一些北京话来，就家里小的孩子， 嗯， 就真的不太懂， 就听不懂， 他就会问你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呀？ 奶奶，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你再叫一遍， 奶奶， 占便宜没够啊？ 嗨， 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看看你知不知道啊？ 嗯、 这是。 什么呀？ 关于茶叶的问题。 茶叶， 嗯， 茶叶喝的呀。 便宜茶叶除了口感不好之外，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 便宜茶叶也看您是什么便宜茶叶。如果纯粹就是说这个茶叶它的这个是吧，比如那个摘下来的那个叶子比较老一些，然后冲泡出来的味道不够清香，这个倒没什么。但是就怕那种伪劣产品。 啊，对，我觉得就是我能理解的，就是说其实茶叶它好坏啊，它分档次，很多程度上取决于就是它什么时候摘那几茬儿， 对， 所以它那个价格就会有区分。 对，但是如果是那种比如说时间特别长了，有一些变质啦，这种的便宜，那肯定是对身体健康有危害的。 对，你要说这些东西都排除的话啊，单纯从茶叶本身的营养角度来讲，你除了口感之外，确实茶叶对于身体来说还是有益的多。 所以我大概有这么一个这个区分啊，您比如说啊，这个茉莉花啊，这茶叶，您看，哎呦呦，这个10块钱100斤啊，说这便宜，哎，这个茶叶本身它就便宜，那就便宜着喝点，其实没事儿。说给您来一个大红袍，10块钱1斤。那你得想想，这大红袍是吧，人家都按钱卖的，他这个10块钱1斤的这肯定有问题，所以最好就别喝这种啊，别贪便宜。说特别名贵的茶叶卖的特别便宜，那一定是有鬼。 对，所以贵贱是一回事儿，口感好坏是一回事儿啊，所以他这个事儿也得单拎是吧。 对，那个有些这个比较简单的茶，它就是口感还它就那样， 就那样啊， 而且它也便宜， 便宜我们就便宜着喝，是不是？ 你们像好多人都说喝普洱茶，喝普洱茶，其实大部分的普洱茶的价格都不贵，对吧？哎，这个所以咱们要从这个质量上去区分。 下面这个问题啊，我估计可能在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嘀咕，都会纠结， 怎么着？ 这位听众说，孩子开学就要上1年级了 啊， 我估计可能是不是个就是老辈儿啊，老家带孩子的，说要不要上个这个暑期培训班，提前适应一下啊？说帮帮团的家属们，你们的孩子都上了吗？ 这个 估计有上的，也有没上的。 让孩子提前适应一下没什么坏处啊。这个一般在如果幼儿园大班啊，快结业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培训，或者现在专门有那个学前班那个您可以选择一下，看还有别的朋友们有什么其他的招没有。 这个学可以去学，适应是需要适应一下的，但是看学什么。 对对对， 就很多家长啊，在带孩子报过这个就学数理化的这个 好 学前班之后吧，就发现啊，到了1年级之后没什么用，因为有一些那个学前班啊，他教的不是很正规。那你到了1年级之后呢，老师得按着笔画顺序重新教一遍，有的时候还养成毛病，还改不过来。 其实这种这个适应的培训班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适应那种 集体生活， 对这种学习方式， 对， 而不是去具体的去学那个1、2、3、4、5、6、7、8、9、10 那些到1年级孩子找没问题，全都能跟得上。 你比如说你上小学，你跟上幼儿园，他有好多行为习惯就不一样了。你这些不能像在幼儿园那样去是吧，你最起码你说在幼儿园你想上厕所一举手，老师说去吧啊，你上课的时候你要当然实在憋不住的时候，老师也会让你去，但是就不能那么随意了。 对 吧，这是最简单的。 我觉得主要是让他适应，就是在吃饭呀、什么日常的行为方面呀、就那个自理能力要提前适应。至于学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啊， 没错， 我们俩个人感觉是这个啊， 对，习惯的养成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事儿吧我没太弄明白，应该是这个裁缝活的事儿。他说我想请教哪位帮友啊，尤其是这个懂缝纫的朋友啊，收不收那种加工活儿，叫肥裤腿和小坎一套。 肥腿裤 就是什么，就是怎么个意思呀？做一条肥腿裤， 他想做这么两件儿啊，这个现在找裁缝做衣裳好像不老的容易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你现在怎么老是一说就说成我 小 时 候，都是你 小 时 候 啊， 就是 话说， 就是每个就是 50年前、我小时候， 就咱这胡同这一片吧，或者咱这楼这小区这一片吧，它总会有一个小裁缝铺。 对对对， 是吧，一般的小两口啊，然后呢这个女的裁男的 连住带干活是吧， 对，给大伙儿改衣服呀、做衣服呀、牵裤边啊、改裤脚啊，但是现在好像少了 、 而且特别少了。 关键是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了， 就是 有很多像做样工作的都是从南方来的。 对对对，他们可能他些适应不了了，或者说现在你到那个 比较相对集中一点的，像那种市场啊，甚至说那种 大超市 里边可能还有， 对， 您找一找。 关键是他这活儿啊，谁能干得了？ 哎， 就是加工肥腿裤 和 小 坎 儿啊。 如果我理解的话，就是咱老北京啊，夏天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小坎肩儿，就是 我怎么 想 起想 坎肩儿 了， 哎，对，差不多就降了那意思啊， 麻布的那种， 哎，对，他穿着凉快呀、啊，是吧？ 然后这个肋叉子这还是那个道道、 啊，还露着啊，它是镂空的啊， 对，凉快， 哎，那也叫老头衫啊， 这 个反正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说您要做一个那个正式的小马甲似的那种，咱真不知道啊。反正肥腿裤子差不多就跟咱那个夏天穿的纺绸的什么灯笼裤啊什么的。 现在很流行肥腿裤的、 哎、 很时髦的啊。电话是18515622250, 18515622250。你要说这几天啊就天就热成这样啊，就是你只要一出门，你觉得自己跟饺子似的，快熟了。 嗨、哎， 你都不知道穿什么，你知道吧？ 对对 对, 对， 你说你穿什么？穿什么都贴身上。 是、 这个，而且这个高温天气啊，虽然说今天晚上会来场雨，但是这雨呢，这个专业人士说了，作用 不 大，不 集中 哎，作用不大，所以呢，往后两天呢还是挺热的，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啊。 二伏啊，这个挺厉害的，这个 对我们服了， 头服厉害多了， 我们都服了啊、 哎！ 而且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啊，我今天早上还听一位专业人士说呢，就是比往年相比就翻了一番， 是 往年是七八天就这么热啊，高温天气持续、 哎、 到现在呢，今年啊到昨儿已经是持续第16天了， 是不是？ 再加上今儿、明儿后、 哎， 那有可能就冲破20天了。 因为今年是两个中伏啊，这个中伏的持续的时间是20天。 嗯 啊，这个，所以你要觉得这个热的话，你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处藏，没处躲的哈。 哎， 下周二吧， 就 下周一是下周二立秋了。 哎， 兴许啊。兴许能凉快那么一丢丢，但是那秋老虎啊，估计 对 也挺厉害的。 秋后还有一伏嘛，交节气的时候往往会，这个天气有些变化啊，然后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我觉得这个就顶多也就是这样了， 也就这样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是想找个人，他想找的这位朋友姓龚、 哎，叫龚朝月。 对，说以前呢是在东城区崇文青少年科技馆工作、 oh. 啊，他说找这位公，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啊，或者他的家属都行，说有点什么事儿想找他们， 急事儿、啊。 对，电话呢是63354781，只说了姓王，没说叫什么啊？ 王先生， 对，63354781，还有微信号码呢是 4424。 哦，对不起。44247123，没说错吧？ 没错， 嗯 啊， 你再给重复一遍。 44247123，这是他的微信号。 好，这位听众， 嗯， 想租个房子，挺着急的。 哦，求租的， 嗯， 要在望京医院附近，想找一个一居或者是两居，着急租啊，这个并且可以常住，可以年付啊，就是一下就给一年的， 嗯， 但是他不想跟中介打交道啊。谢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信息呢，可以跟他共享一下。电话是13693053975，13693053975。 电话公布出去了，难免可能会有中介的哈。 这个反正 对 是吧？ 您自己斟酌啊，租房的事儿啊、 嗯。 但就是花家地那片是吧？望京医院嘛，就是望京花家地那片啊。 花家地也分花家地好几片。 南吧？ 那对他那偏 靠南， 南里 靠南啊。 对。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分享和反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几条转让的物品。 嗯，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套全新的牛皮沙发，当时花了20000多买的，这家里一摆，哎呀不搭，怎么看怎么不合适，哎呀这干脆我给他转让出去吧。对折啊，20000买的，10000转让，一套全新的牛皮沙发，他没说是几件套啊。这位朋友留下了他的微信号，这微信号还没法拿汉语拼音翻译，就得一个一个字母的，您记啊 ,SCYZWDJ,SCYZWDJ, 一共7个字母。 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硬木的中国象棋。 哦，大象棋。 对，哪位喜欢啊可以跟他联系。 嗯， 20块钱。没说地儿啊，电话是13601334561 13601334561。大家转让物品或者求购物品啊，尽量把您所在的区域啊写一大概棋就行啊。 这个硬木的中国象棋啊，这个说的比较笼统，硬木好多好多，像紫檀也算硬木是吧？ 那不可能二十，你看这价格， 那一个子 20块钱， 一个子儿20块钱都拿不 下来。20块钱看一眼， 这硬木有可能是什么枣木啊，或者是其他的 普通的木头吧？ 啊、对， 实木的啊， 没错啊。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琴棋书画十字绣，规格呢11CT 中格。这是十字绣的可能一个特殊的这个说法啊，尺寸呢是 3.35 米乘以 1.38 米，你想想这个尺寸这够大的啊，这挂在中堂，这一款呢是当前十字绣的绣品收藏的热门款式之一啊，就是说这个套这款式啊，把它绣出来，这个具有收藏的价值。此款十字绣为纯手工绣制，精心绣制，光泽度好，不脱色，细致工艺非常细致，效果很逼真啊，拉线很均匀，正面干净整洁，背面针脚整齐，18名美女栩栩如生，是居家装饰的佳品。您是那个广告公司搞策划的吧？ 派来的， 写的这词儿写的真好啊！啊，这个十字绣呢，一看它这种真爱程度啊，就是饱含了他的劳动成果吧， 一针一线啊，都是辛苦啊。 没错，这位朋友留下了联系电话，您看看啊，他因为没有报价格啊，这个您看看打电话的时候跟他再具体商量一下，13811590422，13811590422。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网友啊，他呢是有两把黑色的椅子，说家里面用啊，办公用啊，都挺合适的， 哦， 还挺新的呢啊， 是吧？ 他自己形容是95成新。 嗯， 说有需要的话呢，就40一把，您拿走啊， 嗯， 在西城，电话是13254445，是不是少了一个呀？ 13254455，哦， 少了 一位，差 一位 啊， 得，那您在 后面少一位， 得砸手里了， 是吧？您再搁几天吧啊！如果这朋友听了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话，您把电话再补充一下啊，两把黑色椅子，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台奥克玛转叶扇，应该是电风扇，型号呢叫 KYT-25N6 啊，这样的一个型号，尺寸呢是250毫米，全新的。40元钱的价格转让，东西在公主坟附近，电话是13522649603，13522649603。 嗯，这位朋友呢，有一套红酒杯是中号的， 哦， 全新没开封，说我看过商店卖的啊，就是28块钱一个的， 一个， 对， 啊， 都没有我这好， 是吧？ 他说真的， 嗯， 后面写一真的啊， 人家这一盒一共6个， 对，他说我这个10块钱一个。 转让 啊，共一盒有6个， 嗯， 那这一盒就是60块钱， 60块钱呗。 对， 比那28块钱一个的还好。 他自己觉得比那好啊。 嗯 嗯，电话是13436521519， 6个水晶的大红酒杯啊， 那这10块钱 抄上了， 让你看一眼。 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婴儿床，有95成新，在南五环边上，转让的价格是300元。电话是15601124972，15601124972。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小孩的那个座椅小饭桌，买的时候呢1000多块，说现在一口价啊，别甭讨价还价了，就100块钱， 哦，一折 啊，在朝阳公园西门，电话是18611209398，18611209398。 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名牌的净水器啊，99成新。 他应该是把那说明书全抄上了，特别长， 哦，是吧？ 时间关系啊，我们就捡点重点说就得了啊。 99成新是一什么概念呢？您装上了没用，还是说拆个包装看了一眼？ 拆个包装看了看， 啊， 也没准可能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 啊， 然后现在又拆下来了啊。原价6980，现价4000块转让啊，这个打基本上将近5折的样子吧。到不了5折啊，6折。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幺三五，是幺幺 他是不是多打了个幺啊？13520104826，13520104826。 好，看到我们这里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像我们的战士朋友们啊致敬，祝他们节日快乐。还有听众说，我有一个表弟啊，就是消防人员，说他们真的非常辛苦。 对 对，说难得放假，说有一次跟我聊天，就说他的一年啊，光帮老百姓救猫，就救了快有10只了。 虽然他们 真的挺辛苦的， 对，虽然他们现在退出了这个现役的系列，但是呢，这个作为消防员来讲，他们其实和战士们的这种作息呀，包括他们的训练呀，其实都是非常近似的。 对， 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紧张的，也是一种，其实他们的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在和平时期他们的那种战斗其实更加的激烈。 对，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要找到他们的。 没错。 而且今天我早上起来还看了一个视频 啊， 我就弄得我特别哭笑不得。 怎么了？ 就说某地啊，有一位女士逛商场去了，然后呢看见那儿卖玉镯的， 嗯， 不贵，450一个，然后架不住小姑娘忽悠，说、啊、哎，大姐您试试吧，您试试吧。 结果 她本来不想试，后来一忽悠，能试试吧， 套进去了。 那女士吧，就是属于那种稍微丰满一点的啊， 哦， 第一下套没套进去，然后我不试了，然后那小姑娘说、你试试吧，我给你抹擦手霜， 哦， 手霜，夸夸夸抹好多。第一次还是没套进去， 哎， 又抹了一轮，哎，终于进去了。 这不 问题是他进去了，他下不来了。 进去容易，出来难。 对，就是说俩人折腾半天，怎么也弄不下来，那个手腕都肿了。 是吧？也不能把镯子碎了哇， 对 呀，人戴着也不合适啊，也不能非让人买呀。 那个没招了，就请的这个消防人员 哦 来了，人家来了啊，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弄，但是吧，这个时候这位女士说了，你帮我弄行，如果这个镯子碎了，你负责。 是吧？ 你给我砸完之后，你还得带我去医院照片子 啊！ 你一听这种责任，我们怎么去负？我本来就不是我要负的责任， 没法干了。 对，后来就是几经商量吧，然后这个专业人士也说了，说消防人员负责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只要是他的行为操作是规范的，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不由消防员本身去承担。就以镯子这事儿为例吧，就是他的只要操作是规范的，那么这个镯子碎了跟人家没关，你的手万一说哪碰伤了，跟人家也没有关系。 就是其实从这个消防救援的原则来讲，首先保的是比如说是身体的这个完 最重要的 受伤， 哎 这个财务的这是要在第二位上的，所以这里边有时候挺两难的啊。 这本来这跟人没关系，我就觉得这哎没法说啊，我相信大家那个心情跟我都一样、 所以就现在做这个工作啊，就他们做的这个工作，他既有那种这就是跟水火战斗的那种生命危险，他还有这种精神上压力这样的风险，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敬佩。 当然临了人家还是给把这弄碎了，要不然那手都肿了、 对， 这位女士也是，你说你手重要还是那450那镯子重要？那450那镯子他卖450，你说他有45块钱就行，也就这样了。 主要 你说呢，是吧？咱都明白啊，这事儿咱其实都明白。 没错。 好了，我们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这里还有好多听众呢，依然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呢，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致敬。这位朋友还说呢，我从小就喜欢军人，穿着一身军装特有精神。 没错， 祝他们节日快乐啊！ 是啊，刚才小老头也提示说，季东，那老头衫是和尚衫啊，咱说那小马甲啊，叫汗摊儿。 啊、哦，汗摊儿， 这您这靠谱啊！ 汗摊儿也算是老北京的一种 哎 特殊的。 这叫什么 服装文化吧、 身上穿一汗摊，脚上抬一踏了板，大热天的挺舒服， 行，凉快就行啊、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那我们就待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我跟我们那孩子说，你看到人歇了虎子， 歇了虎子。 我们孩子愣了半天，说歇了虎子是什么呀？ 这个不常用了吗？啊、 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真的不怎么常用了。 在城市里边啊，在那大楼房里、 啊，咱都叫歇了虎子嘛。 对， 就跟那个麻雀，估计叫什么？ 是吧？家巧啊， 老家贼吧， 老家贼 ，什么什么那个。寄鸟都不叫寄鸟，叫什么？ 耳朵、 哎、是叫寄鸟吗？ 寄鸟，哎，这个寄鸟是 那叫蝉是吧？ 蝉是蝉，寄鸟是寄鸟。 对，死乞白咧，就是死乞白咧啊，归了包堆。 哎， 我念对了吗？ 归 了包堆， 归了包堆啊，这个。字儿是这几个字儿，但是说的时候得说成归了包堆、 嗯、 就这个他这个有时候这种顺口的这种音啊，不见得说和咱们这个标准的发音是一样的啊。一般老人讲说，哎，这些东西啊就这么多，归了包堆就这么多，是吧？ 哦，我知道了，就跟那 个 转让物品似的，归了包堆这么多、 哎、 你给多少多少钱， 就是打包的意思啊，就是反正就是概括起来啊，总的来说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哎呀，我看到这些吧，就是突然哈、就脑海中闪现的就是我奶奶的形象、 哎、 我奶奶就她说北京话就是特地道，而且我就是据了解啊，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呀，就即便是北京啊、 嗯、 就这么个区域啊，说东城西城南城北城那个话还不一样， 也有区别， 还有能听出那不一样的音儿来呢， 没错、啊、 说要是说最土的这个也不能土啊，就是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应该是在南城，因为那儿就是说过去就什么人都有，没有杂耍的，什么唱戏的，就什么人都有。他们那还有一些就自己的那种，就是就比如说戏园子里的话。 它一个地方， 那种 对它这个，尤其是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啊，它有一些官方的用语啊，比如说过去讲的官话，那官话它就说的比较的。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的书面化一些，比较的这个正规一些，还有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一些 土语 生活化、它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有好多朋友就是他对于北京话的认识，他往往会偏啊，就偏成就是一定是南城胡同旮旯里的那个东西啊，这应该才叫北京话，也未见得啊、这个北京的这个话，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里边 官方用语 细分啊， 和生活用语， 对， 哎，就跟我们学英语似的啊，还有俚语什么的。 你想象啊，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在这个政府部门办公的这个办事员，你到街上你怎么可能跟胡同里边的那个小孩说话是一模一样的，他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好多会把这些淘气不听话的孩子叫什么呀，嘎达子、这个就是你这孩子就是太不听话了，太调皮了，太淘气了，太顽皮了啊，你小嘎达子呵 呵。行吧， 这话现在好像都听不见， 所以挺多的，真的挺多的、我觉得您跟孩子就是选几个，就是还能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就可以了，真的挺多的啊。 去可以看一些那个就是和老北京生活相关的一些 小说吧、 小说啊，影片呀、是吧？你比如说冯小刚导演的老炮啊，是吧？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是你就是两难。其实有些东西你现在让孩子接受起来吧，一个是孩子难以接受，再一个其实有些话那种说法那种劲儿其实并不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 特别 挑一些比较正能量的那种生活用语、有一些不太好听的咱们就把它舍弃了、 最多就吃了吧您的这些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估计应该还有好多啊、 对，你们管走不走叫颠儿了 撒鸭子什么的， 撒鸭子。 好，我们再来看那个黄瓜馅饺子的事儿啊、还真有不少听众这个好这口。 哎， 他怎么说呢，这位是安然吧，说黄瓜馅饺子，黄瓜可以用擦子擦成丝儿、用盐水把水攥干，用鸡蛋、肉都行，说关键是黄瓜和其他的馅儿啊不能事先混在一起，说等那个包的时候再混在一起， 就是、临包的时候再和馅儿。 哎，说如果是西红柿的话呢， 同理啊 ， 西红柿馅饺子、黄瓜馅饺子，你们都要上天是吧？ 就是出摊太多了嘛，对对对， 是做出来挺好吃的啊。 啊，还有听众说，黄瓜去籽儿，然后切丁儿，稍攥下水，之后呢加一点点油，给它拌一下，然后瘦肉呢给它切成那小丁儿，虾皮去皮拍一下，给它剁吧剁吧，然后加点姜末啊，什么调味啊，就可以拌。 馅儿包饺子了。 鲜虾去皮啊，不是虾皮去皮。 哦，鲜虾去皮。 虾皮去皮还是虾皮。 好吧。还有那个听众分享，就是说、哎、你要是怕它出汤太多的话，可以事先把那个就那个黄瓜给它炒一下。 哦。 啊，炒一下就干 一下。 然后它那个水分不就出去一些了吗？ 好像也出汤儿，这个黄瓜馅儿它就避免不了出汤儿，因为它水分太多。 嗯， 哎， 吃就吃那个意思吧， 对 吧？ 对，就是就像那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好，你要快速啊，就是这皮儿这儿都擀好了，马上就要包馅儿了，啪啪啪啪把它和一下，然后迅速的把这个馅儿给它包在里边，这是最快的。 嗯 嗯， 再来说说茶叶的事儿啊，便宜茶叶，大家基本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俩说的都很对。就是说便宜茶叶呀，就它的健康成分还是有的，但是最有可能的是就是农药的那个残留可能超标、 哦、 因为它不符合规范嘛， 哎， 贱卖了嘛，哎，主要是担心这个。你要说真是说茶叶说上面有些灰尘什么的，这些咱们饮用前把它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哎、 但是呢农药这事儿就两说了。 对、 嗯、 还有那变质的也不行啊，这个反正您得注意点。 对，就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别喝太便宜的啊，就便宜可以、 哎、 但是不能太便宜了啊。这位说有些便宜茶呢可能是在清明谷雨之后才采摘的， 对， 说这样的茶呢虽然味道啊不如那个头茬的好，而且呢价格也不高，但是呢只要不是劣质的茶、 哎、 喝了一般不会有看。你看劣质的茶和 对 这个便宜的茶其实是两个概念， 不能画等号的、 嗯、 啊，不是说所有便宜茶都可能都是劣质，对吧？ 嗯。再来分享一下孩子上不上这个培训班的事儿啊。我们有一位 退休的小学教师， 怎么 说？我觉得啊，关于幼升小的这个事情呢，两位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另外呢，应该让小朋友学会什么呢？就是你其实家长你也可以带着他练啊，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记住一位家长的联系方式，就是家里的家长，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牢记啊一位，就比如说电话号码啊、手机号，是吧？单位的名字或者是单位的电话，哎，一位家长的联系方式要牢记，可以在入学前呢带他在家和学校之间呢就这个路上啊来回走几趟啊，你包括比如说怎么坐车，是吧，让他认识这条街道，认识这条路，然后呢大人呢也清楚了接送的时间啊，这孩子呢就是他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以后啊我就要这样了。那么孩子今后学习好不好呢，在于现在在他脑子里啊，就是不在于现在他脑子里有多少知识，而是他入学之后那小脑袋里能装进多少知识。所以最重要的是能够精神集中啊，就是你要让孩子培养他能够有20分钟的时间集中精力，这就成功了。 嗯，基本上一年级的话回家如果有作业、如果有作业的话20分钟可以完成， 能完成 大部分都是在学校完成。 对，一堂课小学的课也是40多分钟，40分钟是吧、 嗯、 他能有一半的时间能够集中精力，那老师认为他就可以学习， 对， 很好的学习了。 适应主要是适应的那个集体习惯和一些自理能力啊， 对， 学什么不是最最重要的、啊、 没错，千万别上来就教那个小学课本啊、 嗯。好，我们有一些新的问题啊，大家也在提出新的求助、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问的特别好， 嗯， 说在网上买的红葡萄酒不好喝，喝完了以后口感觉得又苦又涩，请问大家啊，除了喝以外还能干什么用？这个红酒的这个作用，您要喝着不行您就做菜吧，是吧？ 那会不会也涩了呀？ 当料酒使呗， 用一点点、啊、是吧， 哎，少用、啊、 也有可能就是您喝不惯您买的那一款的味道，那红酒那个、 啊、 其实那个口感也千差万别的。 你要看什么赤霞珠啊什么， 还有酸一点味道的， 怎么样 的， 反正那葡萄品种就不一样 啊 然后 还有跟它那个温度有关系，就是说你保存的那个温度、 嗯、 或者说放冰箱里面酒箱里面存的那个温度、 哎、 也会让它的口感有所变化，这里面反正水挺深的，讲究也特别多，跟咱们酒文化茶文化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喝不了，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哈、啊、就是做菜吃、 嗯、 是吧，当料酒用、嗯、 我能想到的就是泡手泡脚泡澡。 哦，可以泡脚啊，泡澡。 对呀、啊，那红酒浴嘛，你要趁到外面弄个红酒浴，那还挺贵的呢。 您上超市再买袋牛奶是吧？然后加上红酒，咕咚咕咚弄一，还得买一大木盆去是吧？ 浴缸就可以啊，浴缸就可以。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嗯，这位听众呢说， 我们家卫生间的水啊，很长时间了。就是放出来都是黄的， 有， 而且不是中水啊，中水也不应该是黄的， 对， 是吧？他说我们找过自来水公司，他们说呢是因为管道老化的问题，需要找物业协商。 哎， 他说我明白，说这事儿啊，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呢也不一定能解决。 嗯， 管道老化，你这一换，那工程大了呀， 就不是您一家的问题了。 对，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先解决一下。请问一下，万能的帮帮团的团友们， 嗯， 就是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自己解决一下水质的问题 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转让净水机啊，这是一个方式啊。 对， 你可以把这个就是净水机装上以后，先进入到净水机的这个过滤器里头，经过一系列的过滤，然后再放出来进行使用。 对，还有就是他如果只是卫生间冲卫生间马桶用的话，就无所谓了，你又不是饮用水。 那要是每天冲出来都是红色的，也够吓人的呀。 嗯，就是变一下颜色嘛。 哎， 实在不行，你用点那个什么蓝泡泡，或者是倒在那个马桶水， 哦， 就是那个水箱里面的一些带颜色的东西， 加一点颜色，是吧？ 对，但是吧，说心里话啊，不主张用那个，那个不太环保。 红色、蓝色，蓝色你再加点黄色，调的差不多了，放出来就是黑色的。 反正基本上市场上卖的就是绿颜色的或者是蓝的，但是那个尽量少用，您这属于没辙。 对， 那个不太环保，要不然你就自个儿往里面加点什么，不会影响就是排出去的水的那个。 这还真是 问题的颜色， 挺专业的问题啊。这个我们能想到的，反正我们都跟您说了，我们这叫那叫什么？吐血大帮助。 对啊，因为它不是饮用水嘛。 对对， 所以说你不用说担心那个问题，但是你看着它黄颜色你别扭，你就在水箱里弄点什么色，你看着它舒服点不就完了吗？这我能想出的主意啊，也许是个馊主意啊。 我那个成本太高了哈，花4000块钱是吧，买人家，那个， 还不是喝的。 对， 嗯， 好吧， 大家给出的主意啊，也许可能有的听众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有的人能将就，黄就黄的吧。 嗨， 这哈，就别往别处想就行了。 关键是人家那个马桶人买的是2万多的大马桶，那老放黄水，那不都给弄坏了？ 关键是看着不舒服啊。 没错啊， 这位听众呢也是家里面的问题。 问题， 他说他们家房子装修都10年了 啊， 但是为什么现在一进屋还能闻见那个味道？说不知道是木材的味道还是那个甲醛的味儿，就想问一下 您， 说我需不需要给什么检测机构打个电话呀？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出门的时候房屋都是密闭的，而且屋里温度特别高，它特别适合甲醛的释放。 对 啊，我们家一进门就是你多少都能够闻到点那个木头或者那个味道。 如果说特明显的话，我想您还是检测一下，都十年了还有味儿，这甲醛得有多少？ 对，按说不应该了啊，但是就是夏天它确实容易存在出现这个问题。 对， 所以有个好方法嘛，如果是新装修的话，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就给它密闭， 就是， 然后等到有风的时候咵一打开， 啊， 它那个反而释放得更快。 哦， 所以好的方法就是首先啊，您可以去检测，然后当然这得花钱啊，这还好几百呢，打几百呢。要不然就是一进门您先开窗通风，但是这两天吧，开窗通风它也是那个热风。 对呀， 也是那个热风， 所以这个还得不能太不重视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吧。 但是也要提示大家啊，就即便是热风，就是适当的，因为你整整开了一整天的空调嘛，都是密闭的， 对， 也要适当的留出那么一小段时间让它通一下风，就从这个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啊，没味儿也得稍微通一下风啊。 哎呀，怪不老的容易的啊， 不容易，它不容易，什么谁容易，谁都不容易啊。 天哪，这是惹起了你的什么样的烦心事啊？ 就不告诉你。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手机的问题。 这位朋友有个手机，他这个手机呢是双卡，他说想在第二个卡上安装微信，是不是要从第一个卡上退出？但是第一个卡的微信密码在哪儿能查到？谢谢大家。我首先我没用过双卡的手机啊，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要不要必须退出。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您这个密码不知道了，您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它应该有一个找回密码的功能，哎，或者说通过这个验证以后，您可以重新设置密码。 对， 这是一个，但是挺麻烦的，好像还得有您的什么三个好友啊来帮您认证还是怎么样的。 不是，就是他会弹出就是你的那个好友的名字，你得打勾打对了。 哎，对， 你得知道他们是谁。有的时候真名知道，但是网名你弄了清，有时候出来的是那个微信的网名。 反正这个事儿他应该有操作提示在这个里边，您可以 看一看啊， 对，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有这个经验的，这个怎么来找回这个微信的密码。 最好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啊，因为这事可能广播当中不太容易说明白。虽然我用的一直都是双卡的手机，但是我一直就是一单卡搁里边，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使、 啊。没有在同时在两个卡上装， 没研究过啊。 再有一个啊，咱自己的密码，咱干嘛要把它忘了呢？现在其实我就想多说一句，好些朋友那个手机里头啊，你看微信、支付宝是吧？什么什么这个宝那个那什么的，就好多你都是直接登录的，都是直接登录的是吧？包括好多朋友的 QQ 还有邮箱啊什么的，你那个密码全都设置好了，一打开就登录了。那万一哪天你是吧手机坏了，或者是丢了被坏人捡着了，那这不都直接就登录就能用了。这挺可怕的啊，这个把自己密码记好了的，用完了以后该退出的那些您都给它退出去，哎，这样才安全啊。 对，另外也可以多设几道，比如说指纹设一道、 哎、 语音有语音的哈， 是吧， 语音设一道， 是， 然后那个什么字符、图案设一道， 赶上今天手拉一口子，然后嗓子又哑了说不出话来、最后密码还忘了 就赶上就怕忘了，因为这密码它特别容易忘、啊 哎、对对对。 好，我们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昨儿我求了一把大茶壶，说我这信息刚发布、啊、马上就有五六位帮友给我打电话、哦、哎呦，感动的我又感动的我都不行了， 是吧？您看看这几位都是什么茶壶，要是有那个元青花的大茶壶那你就要转上一个您逮上了 啊。说最幸运的啊、 嗯、 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大妈、 哦、 离我呀、啊、不远，大概就两站地，说联系上我之后呢，说我不要钱，我免费送给你、 啊，真的送你元青花的大茶壶， 而且还就是他要求的那种大个儿的新的，人家大妈就送给他、 哦、 一位姓王的大妈， 真好， 真让我感动。 嗯， 他说我一定遵照帮帮团的宗旨，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嗯， 同时呢也向大妈承诺，有事儿您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一定出手帮忙，谢谢您了，王大妈。我看这位帮友的头像啊， 嗯， 岁数也不小啦。 哎、嗯，这个就是他们能够互相的帮助，我觉得这就秉承了咱帮帮团的精神了。 嗯，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哎呀，刚才说求购成功了的这位啊，那今天还有求购的朋友， 嗯。 嗯，咱一并说了吧， 说说说， 这个我就找着一个，现在求购一个帆布带锁的箱子，这东西是不是也是就是那种新式的那种箱子呢，还是老式的，他没说， 就帆布的呗、 搬家用 面的 啊，要帆布的，但是得带锁啊，这样箱子搬家用。这位王阿姨住在东城区的东四附近，她的电话呢是18210553218，18210553218。 嗯，这位听众呢就是说了一下刚才那个做衣服的事儿啊，他说现在其实服装加工厂就加工都挺贵的，不如买成品、 哦、 说瑜伽物大吉，有做衣服的挺实惠的， 嗯， 但是得买他们家料子， 瑜伽物大吉、 哎、还有一位听众说、啊、龙潭湖早市上有一个做服装的、 哎、 觉得还不错啊。行吧，我们还剩个2分多钟啊，我们把这几条转让的物品再说一下。 哎，咱们这还有几位，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大台钱啊，有意的朋友请联系13341114-6351，13341114-6351。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咖啡机 哦， 有想要的吗？价格可以商量啊。不知道是那种新款的还是旧款的。 哎，这咖啡机它也分不同的品种，有的是上面搁一小匣能放上咖啡豆现磨的， 现磨的， 也有的是直接跟一个小暖热水器似的，它你放那咖啡 粉，它自己这个冲，就是那种， 这就是比较老式一点，新式的都是可以研磨的、啊 哎、对对对， 价格所以也不太一样啊。 嗯， 那这位没说，就说在管庄，电话是13522212473，13522212473。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蚊帐，九九成新，买了没怎么用啊，就没用上，大的那种吊挂式的双人蚊帐，反正放着也是放着，我就给他转让出去吧，30块钱出手，电话是13031115462，13031115462。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小虎子儿童三轮折叠推车， 嚯、 哦、还有七成新，说能折叠，使了一年多，说孩子大了用不上了，